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呢，每天的下半时段为您展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录音。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经典的老录音，侯宝林、郭全宝和说的笑的研究。 大家喜欢听相声， 都爱听相声， 因为相声这个艺术形式有一个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可以使大家发笑。 对，能够使人发笑。 哎，发笑这个词别误会啊。 嗯， 我说的就是乐的意思。 哦， 可并不是一听了相声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那哪能啊，咱主要就是逗乐嘛。 哎，这一乐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哦，这个乐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卫生家说过嘛，一个人一天要大笑3次，可以使你的生命延长时间。 哦， 一个人要是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是啊， 中医学者还有个说法。 中医又怎么说的呢？ 中医说啊，人不要常看病。 怎么样呢？ 最好是多听相声。 多听相声。 他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余言不谬也。 嘿，还有这么多的说辞啊。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哦，一般人是怎么说的呀？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说呀、人这么一乐就可以年轻一点。 哎，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哦，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是啊， 要不怎么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那是少白头啊。 那是不常听相声 啊。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啊。不，我听人说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 还有期限的。 一乐就能年轻10岁。 哦，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好嘛，我们俩叫存款的事儿。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10岁啊？ 对呀、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怎么呢？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就拿你说吧，你今年多大岁数？ 57岁。 你来这听相声乐3回呢，就变成27岁的小伙子了。 哦，变成大小伙子了。 那怎么乐一回就年轻10岁呀、 哎，那剩27了。 你再乐一回 那就剩17了。 又乐一回 剩7岁了。 再说什么你也不敢乐了。 为什么呀？ 你不够一回了。 哎，我不够一回了。 你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怎么？ 你再哈哈一乐 怎么样？ 没了，没了。 活挺大的人能没了吗？呢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哦，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子来的， 骑车来的、 啊、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哎呦，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怎么了？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能有这事儿吗？您说 我们这是啊，用医学的角度啊来研究这个笑的作用。 哎，这个乐对人呐确实有好处嘛。 哎， 嗯嗯， 你现在最近几年吧， 啊， 外国才研究这个笑的问题， 哦， 把这个笑当作一种理疗， 哦，治疗病症。 其实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 就是嘛， 啊， 哎， 就我们这段相声， 嗯， 就是五几年编的， 这是很早以前的。 这句谚语啊，大概没我的时候就有。 那老早时候就有了， 笑一笑少一少。 对对对， 确实啊， 啊， 慢性病 啊， 你让他心情舒畅，总是愉快的 高兴， 他病就好得快。 哦，痊愈得快。 那急性病不行， 急性病怎么不行、啊、 该吃药还得吃药，该打针还得打针。 哦，是啊， 刚做完手术你还别听。 哦，不能听。 你刚缝好了，你这你听相声哈哈一乐啪、嗯、 啊， 开线了。 那还缝二回去吧，那就 就是嘛。 哦，对对对， 将来作为理疗是可以的。 是啊，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 嗯、 将来增加相声科。 哇，相声也算一科呀、 嗯、每一个医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够了。 这可不行， 担负这科 困难 啊、 嗯、每一个医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我没那么多演员，不够分配的、 啊、那也不要紧。 那怎么办？ 将来把医生护士都组织起来。 那干嘛呀？ 学相声 啊，让人家大夫学相声、 啊、相声演员也学医嘛，他这就结合起来了。 那怎么能结合呀？ 嗯， 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不行。我就不行啊。 你不行，有行的。 那谁行啊？ 我。 哦哦，这么说你懂医学。 侯大夫嘛。 呀，说了半天话我还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嗯哦、您研究的是内科呀是外科呢？ 是全科。 哎，什么叫全科呀、哎、 内外科全行。 你最有把握的是哪科呀？ 外科好一点。 外科那就不简单了。 嗯， 外科讲究动手术开刀，那您行吗？ 开刀了 啊？那个、 那咱们下不去手。比如说你要长疖子长疮，你甭找别人， 我 甭上医院。 我找谁？ 找我行。 我找你， 只要你豁得出去， 哎， 我就敢干。 嗯，我不敢干。 什么？ 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治啊。 哪是那么大危险呢？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吗？ 你得豁出去疼啊。 疼还行啊，那你的医术就不高明了，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吗？ 那不在医生的手术好坏， 那这算什么呀？ 实行麻醉。 哦，用麻药。 哎， 啊，这倒是对。 我给你实行麻醉，他就开刀也就不疼了， 这没痛苦了。 你要是胸部手术吧， 这得是 全身麻醉。 哦，全身麻醉。 哎，一般用笑气乙醚。 嗯嗯，对。 说英语就是一字格罗方。 哎，对对对。 嗯、你要是下半身的手术， 那是用 半身麻醉。 哦，半身麻醉， 哎，也叫腰麻、鞍麻。 对对对， 啊，嗯、你这儿长疖子、长疮呢， 是 省事、 啊，简单了， 用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就这一块， 就这一点， 哎，一般用普罗卡因， 哦， 给你打两 cc 普罗卡因， 嗯， 摁摁不疼了， 嗯， 拉开， 是， 脏的东西取出去， 哎， 洗干净了 啊， 上点药粉就得， 上点什么药呢？ 消炎粉呢？ 消炎粉 啊，说英语叫 sulfanilmide powder。 哎，行， 纱布药棉一扎，一个礼拜、 嗯、好了。哦，咬两下子你。 哎，你可别感染啊。 哦，不能发炎呢。 要发炎还得注射。 哟，那还得打针呢。 打针也行。 打针你也行。 皮下肌肉动脉静脉等等的。 哦，静脉也行吗？ 那算什么 呀、 嗯、我这打针可有把握。 是啊， 我使那针管都这么长。这么粗，装500瓦药水 吗？哎，你等我。这么长这么粗，装多少瓦？ 500瓦 药水打到身上，那人受得了吗？ 啊，你说人呢？ 啊， 那你误会了，我是兽医。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两位老先生合作表演的笑的研究。 那么说到侯氏相声，除了侯宝林先生的众多门徒之外，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公子侯耀文先生，传了侯氏衣钵，而且有所继承，有所发展。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心累》，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 有您的关心爱护，我们的相声呢一定会受到这个很好的发展啊！我们也一定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小石，我可找着你了。 怎么了？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什么事儿？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任何人要是问起我来，你一律的说不知道，行吗？ 行， 谢谢。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跑不起来。你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十二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十三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回来，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呀， 说不清楚了。 怎么了？ 出事儿。 什么事儿？ 出大事儿。 这什么大事儿啊？ 哎，一言难尽呐。 要唱。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当个当当来当滴个来滴。当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不唱啊。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开的什么会呀？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哦，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嗯，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顶风作案，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好，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面对面。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呜一下子，我这脑袋嗡一下子，这腿肚子整一下就前面来了， 都带声。 我一想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怎么就完了？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我不清楚。 我拿人家回扣那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你拿过回扣啊？ 300块钱呢？ 你行行， 这一比划我就知道，完了， 别说了， 300块钱他知道。 别说了，不是我批评你， 怎么了？ 没见过钱呐，300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400块钱东西吗？ 啊？买400块钱东西，你就敢拿300块钱回扣？ 啊？ 你也太黑了。 怎么了？

前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符合区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趋势。从今天到后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五态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和地面弱气压场控制，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本市晴到多云，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翻版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下半段呢为您展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录音。这个活动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典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众多的相声老艺术家、中年艺术家和青年新秀欢聚一堂，奉献了好几场的作品。那么这两天为您展播的是青年才俊专场当中的实况，下面即将为您表演的是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空中笑林的常客林飞叶鹏小哥俩为您带来的作品。那么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请出当天现场的主持人东东。 那么接下来希望您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份热情，马上给您请上来的也是非常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两位演员，并且呢这两位演员可以说是这个学识和学历呢可以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同时他们的颜值呢也可以说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啊是数一数二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林飞叶鹏为您带来新迈步头，掌声欢迎两位。 巧搬桌椅， 哎，好啊， 不错， 特别高兴， 对， 参加这个青年才俊的演出， 这是连续好几年了， 对， 嗯， 你看形式啊， 啊， 我们俩这比较传统， 像传统相声， 像传统相声， 对， 前面的都是穿西服，我们俩是愿意穿长衫，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看刚才主持人报这个节目啊， 啊叫 新迈步头， 对了， 啊，它脱胎于传统作品， 哎， 我们愿意呢拿这种形式啊，表达我们对传统作品的这个尊敬， 那没错 啊，在座的都是相声的爱好者， 那肯定的， 好多老观众 啊， 原来比如侯宝林大师， 嗯， 常宝霆先生等等人都表演过迈步头这个作品， 没错， 在座有对有听过的吗？您可以 有吗？ 有啊，那行了， 耳熟能详， 对对对对对，哎，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